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在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再喊我就弄死你。 小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 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的事儿吗？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一句，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傻。 放开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是为大家推荐幽默类的童书。 没错， 图书啊。 嗯， 那今天呢我们讲一本幽默类的童书。 哎 啊， 名字其实大家伙都很熟悉了， 就是吹牛大王历险记。 真吹牛吗？其实也不是吹牛，只不过就是他说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就海阔天空啊。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具有这种无限的想象力。 嗯，作者呢是来自德国的两位，一位是埃拉斯伯，一位是戈比尔格。《吹牛大王历险记》呢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 没错， 那已经离现在200多年了。 嗯， 书中的主人公吹牛大王名叫敏豪森。是一位喜欢四处游猎、夸夸其谈的男爵啊， 公侯伯子男啊。 对，男爵，这位这个历险记呢，它包括了俄罗斯之旅、打猎的骑士、猎狗和好马、土耳其战争、在月亮上、海上的冒险以及世界的历险啊。它的这个奇特故事，也许是笑话，也许您听起来是疯话。但确实像启社所说的，充满了想象力，也充满了他的机智。一块儿来笑笑吧。 对， 啊， 对， 在他这个惊心动魄的历险当中，您可能会意想不到的得到快乐哟。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吹牛大王历险记》，但实话讲啊，就我身边的啊，我问过几个朋友，他们都说看过一些，但是说看过一本的不多。 嗯 啊，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也不可能给您读完一本，但是就像刚才红九跟大家说的，它里边拥有7个部分，那我们今天会在每一个部分里，这个选2到3篇给大家读一读，让大家伙让大家呢整个有一个了解。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再找书来读。 嗯，好，我们上来呢就先说一说俄罗斯之旅吧。啊，俄罗斯之旅，冬季去俄罗斯啊，根据历代旅行家的记述。通往德国北部、波兰、拉脱维亚 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的道路非常的崎岖坎坷，简直比攀登喜马拉雅的山的路还难走啊。不过这一切当然吓不倒我，你们只要读了我的故事，就会慢慢的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呢，就是吹牛大王敏豪森公爵了， 第一人称 嘛，男爵，男爵。 当时呢，我做出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以为我发疯了。在我看来，发疯的是他们，因为他们竟然不敢相信一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旅行。你们如果有耐心看完我这本书的故事，就知道俄罗斯就像一次春天的郊游罢了。我的朋友，别再为我担心了，我可不是傻子。之所以选择这么寒冷的冬天去这么遥远的地方旅行，并且还要途径如此坎坷的道路，我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可不是那么头脑容易发热而不考虑后果的人呢。我知道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那准是冰天雪地，原来坎坷不平的土地也成了平坦的大道，没有大雨山洪，也没有车马人流，一个人行走爽得很呢。我选定了这个时光，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到俄罗斯旅行去。一切准备就绪，我就骑着我的马出发了。稍有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马术精湛，而马也身强力壮，以马代步实在是很休闲、很惬意的旅行方式。而且比起坐马车或者其他浩浩荡荡、规模宏大的旅行方式，这种单枪匹马的旅行方式可以让你更加随心所欲。你可以不必去惊动所经之处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我很讨厌在那些肥头大耳的家伙上浪费时间，不理他们吧。他们闲得没事儿，就想办法给你穿小鞋，比方收什么过路费呀。你要去拜访他们吧，除了喝酒打牌，他们几乎想不出有什么意思的活动。我才不干这些无聊的事儿呢。然而这种旅行方式也有它的弊端，比方一个人不能带很多行李，只能够带一小包衣服。由于我的衣服本来就穿得很单薄，所以越往北走啊，天冷的几乎让人不能忍受，上下牙老是冻得咯咯的响，搞得我的马老是根据我的敲牙的节奏来迈步子。我这图上看这马怎么都已经瘦成驴了，都快 像唐吉诃德骑的那个。 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和我的坐骑已经到了波兰。在天寒地冻的荒原上，我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我可怜的老马更惨，只能依靠身上那几根秃毛来御寒，也是冻得嘚嘚瑟瑟呀。我油然生出一种怜悯爱惜之心，脱下身上的大衣，细心的为我忠实可爱的老伙计披上。这时天空里却响起了一个声音，大概他对我这善心和爱极为的赞赏，是听他说：往前走吧，我的孩子，你的好心会有好报的。我不知道是谁在讲话，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我这时最有兴趣的是找到暖和的屋子和热腾腾的食物。我继续催马上路，直到黑夜的帷幕在四周徐徐降落，我看不到一个村庄，也听不见一丝声音。大地沉睡在一片雪海之中，我根本辨不清楚哪儿是大道，哪儿是小径啊。 红酒读的告一段落，我继续给大家来读第二部分，叫老马挂在教堂顶上。我毕竟是个闯荡过风险江湖的人，我找了个地方从马上跳下来，随手将自己的马匹拴在雪地里一个像树桩般竖着的尖东西上。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我把一把枪夹在腋下，又把另外一把抱在怀里。像我这样的老兵可不能到时候让枪栓给冻住拉不动，不是。我在雪地上倒头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醒来的时候呢，太阳已经快到头顶了，我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园子里，感到有点奇怪，我是不是给绑匪绑架了呢？我一摸枪，他们都好好的在老地方。我端起枪拉开枪栓，子弹也在枪膛里。我的老马呢？要是他被强盗抓去吃马肉，那可就麻烦了。就在这瞬间，我却听到他在我的头顶上空连声长嘶。我抬头一望，哎，原来他被倒挂在教堂钟楼的风标上，也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尖顶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昨天的大雪把整个村子给埋起来了。 今天天气骤暖，积雪慢慢融化，我就在睡梦里悄悄地降落到了地面。而那个黑夜的雪地里，我把它当作拴马桩的那个尖东西，原来就是教堂钟楼上的十字架。你想这雪得有多厚啊？这事儿当然难不倒我。我估计了一下马的方向和高度，头也不抬，更不瞄准，举起猎枪一口扳机。你们猜怎么着？我的子弹正好打断了马的缰绳，可怜的老伙计就掉下来了。我当然不会忘记马儿在落地前举起枪杆拨得恰到好处，让我的马顺利地站稳在草地上。马高兴地嘶叫着吻我的脖子，他知道跟随我这样的主人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吃亏的。我又高高兴兴地跨上马，继续我的旅行了。下面这一段呢叫饿狼为我拉雪橇。好不容易到了俄罗斯境内，路途倒是一帆风顺。那时候啊，俄罗斯人在冬季旅行已经不兴骑马赶路了，而是更舒服地坐上了雪橇。我是最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人，入乡随俗嘛。我就在那儿呢添置了一下小小的雪橇，套上我那忠心耿耿的老马，也坐起雪橇向圣彼得堡进发。我记不清楚当时是在爱沙尼亚呢还是拉脱维亚，只记得我呀走进一片阴森森的树林里。当时一头可怕的饿狼由于天气寒冷而饿得发疯，它的眼睛由绿变红又由红变绿，扑上来想把我和我的马当作一顿丰盛的午餐。饿狼风驰电掣地追踪着我们，我怎么也甩不掉它，眼看就要给它撵上了。我取枪装子弹根本来不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急忙将身子在雪橇上平躺下去。而那匹老马呢，我没办法保护它，只好让它听天由命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是一个不容易慌乱的人，在生死关头我只能闭目祈祷，指望上天了。果不出我所料，那头狼根本对我这干瘦的身躯没有兴趣，它凌空跃起，越过我的身子，向雪橇前的马疯狂地扑了过去。饿狼的爪子只几下就把我那匹老马抓得鲜血淋漓，它的嘴巴是如此之大，竟然把我的马整个屁股都咬在嘴里，一下吞到了肚子里。我的马恐惧又痛苦地嘶鸣着，而那前半个身体还在拼命地奔跑。我就这样活下来了。现在想起来，肥胖真不是什么好事情，人瘦点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呀。我悄悄抬起头来，心惊肉跳地向前看，只见那头饿狼正在把脑袋钻进我的马肚子里啃吃着马的内脏。一会儿饿狼居然连身体大半也钻到了马肚子里，只露出了一个屁股在外边扭动。哈，机会来了。你们想想，我的雪橇是用缰绳套在马脖子上的，而现在马的脖子和半个身体正套在这匹饿狼的身上，能够想到这种办法的人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我从雪橇上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抡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打饿狼的屁股。他蒙在马肚子里，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险些把灵魂都吓出了窍。饿狼呜呜地叫嚷着，只好竭尽全力向前逃去。嘿，巧事儿发生了，这饿狼啊扭来扭去的，居然把那马的身体空壳甩了出去。别担心啊，马的躯体啊掉在了路边，但是马脖子上的套索却正好套在了饿狼的脖子上。哼，那头饿狼竟然顶替了我的老马。我不敢松懈，也为了给我的老马报仇雪恨，我不停地用鞭子抽打着那条饿狼的屁股，他拼命地向前逃，雪橇呢就以流星般的速度向圣彼得堡奔去。一路上人们看呆了，纷纷向我欢呼啊，特别是那些姑娘们，她们用手捂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惊叫。我在她们眼中肯定是个勇士了。在人们的鼓励下，我越加得心应手，想要饿狼向右转弯，我就抽打他左边的屁股，想要他向左转弯呢，就抽他右边的屁股。至于路上碰到其他的车辆和行人，没有敢不给我让路的，一路上顺利又安全。嘿，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对我那可怜的老马说，你呀死得太值了。反正没有这条饿狼呢，我的老马就必须跑完这漫长的旅程，先到天堂去了，就不用吃着长途跋涉的苦了。而且我这样的报仇方法，老马一定会感到很开心的。想到这儿呢，我的心里才稍稍有了些欣慰。 嗯，这是刚才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一下这其中的第一篇啊， 哎， 去俄罗斯， 俄罗斯之旅， 俄罗斯冬季之旅。 对， 嗯，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啊，叫打猎的骑士。 嗯， 我身上发生的这些有趣故事啊，真是太多了。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啊，打猎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呢，才是你们喜欢听的，因为他们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朋友，你们大概早已经知道我的天赋是很高的了。我的那些好朋友和玩耍伙伴啊，当然个个也都精灵强悍。郊外那大片大片的树林和野兽，给我们的打猎活动啊提供了理想的天地。这些树林呢，为我们提供一年四季不同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我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每次打猎都满载而归，所以我常常沉浸在这些美妙的回忆之中。有天早晨呢，我透过卧室的窗户看见有些模糊的影子在移动，因为窗玻璃啊被室内的水汽搞得不太透明了，我知道那肯定是屋前那个大池塘里有野鸭在游动。我立即从这个墙角啊抓起猎枪，跑下楼冲出房子。我跑得太匆忙了，一不小心就把额头撞到了门框上，我顿时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哎，我也没太在乎，几步跑到户外一看，哼，这野鸭正在我的射程之内，我就连忙用枪瞄准。这时候我才遗憾地发现，刚才门口撞的那一下啊，居然把枪膛里的火石弹簧给碰掉了。可是没有弹簧呢，火石就不能打出火，也就不能点燃火药，子弹呢就不能被炸出枪膛。没有打火石的枪，在我来看还不如一根木棍来的实用，良机不能坐失啊。我灵机一动，突然想起刚才被撞得眼冒金星的事儿，于是就把灌好火药的枪对准野鸭，打开已经装满火药的枪管。我把脸贴在枪膛上，用拳头击打我的眼睛，砰砰，哼，这招果然有用啊！我的眼睛啊疼得直冒金星，一阵火星四溅，我眼里的火星呢就引燃了枪膛里的火药，子弹就要这样被炸了出去。 嚯！ 你猜最后怎么样？我打死了五只鸭子，两只红颈鸟和六只短颈鸟，哼，真是意外的收获呀！由此可见，随机应变是男人能力的灵魂。依靠随机应变，士兵和水手们可以逢凶化吉、死里逃生；而作为猎人，则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我一颗子弹打了一串野味儿。我们这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呢，如果收音机旁边啊有这个小朋友还不会辨别，到底这是吹牛啊，还是真事儿的小朋友啊，我们大人一定要跟他说一说。您真拿拳头揍您那眼睛，这火星是出不来的啊！ 对，只能眼前发黑了， 只能眼泪出来。下边一个故事啊，还有一次呢，就更有意思了。我那天呀、啊，到湖边游逛，风和日丽，湖水清澈，许多鱼儿在岸边的水草里游来游去，绿色的蜻蜓停在水草的叶子上，蝴蝶拍打着五颜六色的翅膀。我不想去破坏这些美丽的小动物的兴致，就在湖边轻手轻脚地走着，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事情，因为抓小鱼和蝴蝶不应该是我这样高手干的事儿。经过一个湖湾，我发现湖湾里啊有几十只野鸭正悠闲地游水觅食。要打这些鸭子呢，我就算不瞄准也能一枪一只，但是我的猎枪里啊只剩下一颗子弹了，怎么办呢？要知道我过几天啊要在家宴里头请朋友，有这些野鸭做野味儿真是再好不过了。我突然想起我的背包里还有一块熏肉，因为实在太肥腻，我一直不想吃它，现在呢我要拿它派用场。我拿出熏肥肉，找出一截牵狗绳，把绳子拆成四股，然后连接起来，绳子的长度一下就变成了原来的四倍。我把熏肥肉啊拴在绳子的一端，我抓着另一端，然后躲在湖边茂盛的芦苇丛里，把熏肥肉向野鸭甩了过去。我兴奋地等着猎物上钩。离熏肥肉最近的野鸭发现了美味，迫不及待地把熏肥肉吞了进去。结果呢，因为熏肥肉实在是太油滑了，还没来得及被野鸭消化，就从它的屁股眼里滑了出来。周围的野鸭呢，看见这个美味也拥了上来，同样一吞下这块香油滑滑的熏肥肉，很快就会滑过野鸭的肠子，从屁股里再滑出来。就这样一只接一只，野鸭全被串在了我的绳子上。野鸭们都惊呆了，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怜巴巴的，完全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十几只野鸭串在我的牵狗绳上，就像一串珍珠项链。你们见过这样的事儿吗？我连一颗子弹也没用，而且那块熏肥肉一点也没少，只要把它洗干净，我照样可以拿来当下酒菜。我的妈， 他的想象力真强。 我呆了啊，伙伴们都，小伙伴们都呆了。 不是，我关键是他这也不禁不住推理啊。 你不能推理， 那个滑过去之后他一蹬的话不就滑出来了吗？ 不是又被下一只就吃了吗？ 啊， 我高兴的把野鸭拉了上来，把绳子呢拴在我的腰上，满怀成功的喜悦向家里走去。拖着这么多的野鸭走在路上，可把我累坏了，可累坏了。看着他们失去了自由，在我的绳子上挣扎着扑腾，还即将成为我的盘中美餐，我甚至产生了怜悯之心。但是啊，意料不到的事儿发生了。等野鸭们恢复了元气，他们竟然一起扇动翅膀腾空而起，把我也拖到了天空。哼，要是其他人肯定对现在的处境一筹莫展，可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啊，是吧？这种奇特的情况根本就是小儿科。我几乎立刻就想出了办法。当时我穿的是一件长燕尾服，就是像大衣，但是从腰下面是开叉的那种。我一只手呢拉着穿着野鸭的牵狗绳，另一只手抓住自己的下摆，摆左右摆动。我把这个燕尾服啊当成了飞机的尾舵，控制着野鸭飞行的方向，向我们家腾云驾雾而去。哎呀，我真是不禁暗暗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快到我的小屋的时候，我挨个拍了拍鸭子们的脑袋，让他们飞慢一点，准备降落。鸭子们真的开始往下飞了，最前面的野鸭呢恰巧落在了我们家的烟囱里，其他的野鸭呢被绳子串着，当然也只好一只一只的跟进去。最后呢，我随着野鸭们穿过了烟囱，落在了炉膛里。幸运的是啊，仆人们还没有在壁炉里生火，否则从壁炉里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串喷香的烤鸭了。当我手里提着一串野鸭，浑身漆黑的从炉膛里钻出来的时候，站在房中忙碌的仆人们面前，他们全都目瞪口呆，根本讲不出话来了。 哎呀，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哈。 嗯， 这个而且作者应该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 他 是一个具有童心的人， 嗯， 啊，尽管大人写的。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 还可以讲一个故事， 啊，还讲一个故事。 那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吧。 好， 猎马和好狗，啊，猎狗和好马。哎呦，这个故事有点长，我看看啊，我看看。 没关系，咱们就讲到哪是哪啊。 好，在上述这些故事里啊，朋友，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错，但是啊，每次在千钧一发之的时候啊，我都能够化险为夷，多半还依靠点偶然性。当然，这偶然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还在于我的勇敢和智慧。不能否认，上帝可能特别的眷顾我。中国人那句话怎么说的？总是能够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让我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我是一个幸运的猎人、海员和士兵。但是，哪怕是个好猎人、海军司令和将军，除了运气，还是必须有一些好助手的哟。猎人要一杆好枪，海军司令要军舰。将军更少不了他的部队，总得要配备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才好。我呢也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是名扬四海的勇士啊，不仅是我的马匹，还有我的猎犬和枪支都是最最精良的。我对这些工具的运用还具有与众不同的操纵本领。不说吹牛啊，不管在森林牧场上还是田野里，只要一提我的大名，没有人不佩服的，大家对我的智勇双全全都赞不绝口。我看不起那些迷恋圈养、不思行猎的贵族公子哥们。我终日为我的马厩、狗屋以及枪械忙忙碌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而那些公子哥只是为了炫耀财富。现在呢，我就来谈谈我的那只猎狗，它的忠心耿耿啊，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猎狗迪安娜是条牧羊犬，当然我不会让这样好的狗去放什么羊，那样真是太委屈它了。迪安娜不知疲倦啊，警惕性极高，干事呢又小心谨慎，所以只要有任何人称赞她，我就开心的像打到了十只野猪一样。不管白天黑夜，我的迪安娜总是随叫随到，毫无怨言。记得在我新婚不久以后，有一天呢，我妻子兴致很好，一定要和我外出去打猎，我们就提前出发，先去看看哪儿的松鸡多。我的迪安娜非常敏锐，在她的带路下，

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00。